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2集。真巧，老大也要出去见个人。程俊随意的低头，就看到上面的消息，129的官方消息，寥寥几句就说了孤狼同意见面，就在一个秘密会所单独见面。程俊看到这条消息，一时间确实有点惊讶。他确实很早就对孤狼这个人很好奇了，那时候他还没有掌控这么大的实力，孤狼就同巨鳄扎龙还有129一战成名，也顺带帮了他一点小忙。对付巨鳄的人正好也有程俊的敌人，只可惜那次之后对方就很少出现，连单子都很随意，爱接不接的状态。后来他回国到云城养伤，孤狼正好也在国内，他当时出了50倍的天价让孤狼出手帮好队查宁海镇无故失踪的消息。孤狼这种人要是愿意，手里肯定不会缺钱。很意外，当时孤狼消失一年多了，他也就当任性一把，挥金如土，谁知道对方还真的接了他的单子。那时候他确实对孤狼很感兴趣，还曾经兴起想要查孤狼的念头，毕竟连网名中都带了一个孤字。只是秦冉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他大概是知道他想在他校医室找什么东西，他也没有说出来，还亲自开口留下了人，想要知道究竟是哪方势力的人接近他。大概这姑娘对他胃口，他索性就留在了校医室。谁知道留着留着，对胃口就变成了真感兴趣。后来反正对孤狼的兴趣就不是那么的大了，有时间去查孤狼不如多巴巴自家那位。这次程土说联系129联系孤狼，程俊就抱着随意的态度，到时候京城玩砸了，大不了他带着秦冉他们直接回 F 州大本营。没想到这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孤狼竟然还真的要出山了。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，程俊肯定是要去见对方的。程水又说了几句，见程俊一直没说话，不由叫了他一声 老大。 程俊嗯了一声，他反应过来 有件事情， 他把手机随手扔到桌子上。看他这个表情，程水、程金、程木等人站着的站好，坐着的坐好，都一本正经的听着。 顾浪明天9点要跟我见面详谈。 程俊的腿慵懒地搭在一起，挑着眉眼道。程水推着眼镜的手顿住，好半晌他抬头， 老大，您再说一遍。 俊爷说明天9点跟孤狼详谈。 程木重复了一遍，话说到一半他也卡壳了，非常缓慢地抬头看向程俊。程俊从书房出来，晚上9点多他停在秦冉门边，手上拿着一根烟，只是安静地站了大概10分钟。感觉秦冉应该是睡着了，他也没有敲门进去。正要走的时候，门从里面开了，他脚步停住，站在门口往里面看。秦冉就穿着一件睡衣，脸上看起来很有精神，看起来没有睡着，眼白还微微泛着血丝。 睡不着？ 程俊看了他一眼就知道问题所在。烦。秦冉挠了挠头发，程俊想了想，以为他在烦徐家跟云光财团的事儿。他低头靠过来，身上那股清冽的气息更加明显，唇角无意识地擦过秦冉的耳廓，轻声开口， 没事，我会解决的。 秦冉实际上是觉得这是一个死循环，除非他真的消失，不然很难解开。 只是程俊这么说，他忽然间也平静下来，伸手回抱住他，脑门磕在他的肩膀上，挺烦的啊了一声，有些含糊不清的。你说的，嗯？ 当然。 程俊笑着把人抱住，目光透过窗户看向窗外，星光沉烈。 我倒要看看，有谁还敢动手。 秦冉没敢再开口，怕列举出自己的敌人们，程水他们要崩溃，更怕程俊查到他那些过去。他思索了一下，才闷声开口。明天晚上，我跟你说件事吧。程俊明天晚上也想问问他当初校医室的事儿。闻言，现下也不问他什么事儿，只笑道：“ 行。” 翌日，秦冉起得很早，他起来的时候，程俊已经起来了。不仅程俊起来了，金木水火土罕见的都齐齐坐在餐桌上。这五个人不是不回来，就是睡懒觉，或者像程俊那样的大忙人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点，厨师都记着笔记呢。今天像是有什么仪式一样，一起起来，还正襟危坐的在餐桌边坐着。程木面无表情地从厨房里把面包拿起来，又偏头看盛水盘子中的精致早餐，不由问厨师：“ 我今天就面包？”“ 程木先生，你的早餐程金先生拿去了。” 厨师也面无表情地开口：“啊，天道有轮回呀。”程木默不作声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秦冉也坐在了餐桌边。 起这么早？ 程俊把秦冉的早餐递给他，诧异他起这么早。秦冉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先喝牛奶，含糊不清地嗯了一声。嗯，我待会儿要出门一趟，见个人。程水笑着看向秦冉，说道：“ 真巧，老大等会儿也要出去见人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